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go out. 出去. A while. 一下. To wait. 等. Do not. 不要. To go out. 出去. Why? 为什么? Outside. 外面. To have. 有. Ghost. 鬼. Let's try that faster. Outside. 外面. To have. 有. Outside. 外面. To go out. 出去. To have. 有. Do not. 不要. To go out. 出去. Outside. 外面. To wait. 等. A while. 一下. To go out. 出去. Why? 为什么? Outside. 外面. To go out. 出去. Ghost. 鬼. Do not. 不要. Outside. 外面. Why? 为什么? Do not. 不要. Why? 为什么?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出去. She isn't going out. 她不出去. 不要. Don't leave. 你不要走. 不要. Don't go over there. 你不要过去. 外面. He's not outside. 他不在外面. 有. Are there people inside? 里面有人吗? 有. Where is there a ghost? 哪里有鬼? 鬼. Are you afraid of ghosts? 你怕鬼吗? 不要. Don't go over there. 你不要过去. 外面. He's not outside. 他不在外面.